好，欢迎我他乡周报。今个礼拜咧，本来谂住讲啲声优嘅新闻嘅，但系突然之间有一突发嘅新闻，所以讲咗先。几 突啊又？ 啱今日先出现， 即系 今日呢两日咯， 系喎，寻日咯， 寻日咯， 见到噶咯。 寻日开始，今日就炒到好紧要嘅。 夜晚七点嘅公告。 系啊，真系出到图系今日嘅事啫嘛。 吓、啊，就 系、 是、 唔系都系琴日九点钟 online 更新，因为佢 系啊 online 更新啊嘛。 唔系直接个 DLC 啊，佢劈咗 DLC 啫嘛。 冇 错。但系 你讲翻边间嘢先啦。 中国版嘅。FCO 简称中服 ，B 俗称 B 服，一 B B 俗咩称啫？系 B 服， 中服 系， 因为中服系繁中服 ，OK。 而家 B B 嚟称嘅，但 系大家叫自己国服啊，国服，所以但系国服呢两粒字好难，好， 冇错，所以叫 B 服 系啦。因为系 B B 嚟经营嘅，所以叫 B 服简称。咁台湾叫资管服，资服咯。 唔系资进服得啦。 你记住，台湾我哋知系资管咋。你玩隻 game 的人是不知道的，因为冇任何一个位置提过我是资管的。 你除了一样个袋臭了就不拿出来讲啊。 但 B 服不是 B 服，你开 game 的时候还看到 B 的 title 的。 是 那 B 服又出了个 low 通告。 喂，有够急啊，真的告诉你。 是啊。 七点出公告，九点。 七点半。是两个钟头不到。 就是。 我们是九点。其实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他还要说什么。其实我如果我是他咧，我系出咗讲句话，我已经 update 了，因为斩 DLC 系讲紧几分钟之后先可以完成噶。 哦，唔系，佢其实最主要个公告就唔系话你斩 DLC， 系话之后个 update 会点。 后边 个 阿姐已经答佢，我咪要话佢七点几出公告，九点几先斩 DLC 啊嘛。你仲即系我谂佢唯一嘅解释就系佢俾翻个几钟头你截图。 Yes， 肯定系添啦。 嗱。简单讲几讲下啦，佢 用出嘅 B 服之前先至严上，即系冇耐之前先严上过一剂。 哦，佢抵死嘅喎，即系攞啲咁嘅嚟玩 嚟啊，大佬。 系 嗱，呢个就要俾翻唔可以叫俾 credit 佢啲，可能系踩佢啲嘛。因为 B 服向来以呢个有爱的去自居嘅，即系你啊。然後做宣傳嗰個唔熟套嘢啊， 冇錯， 即係佢向來都係即係比較比較站啊， 自稱咯，自稱有 站在喺玩家嗰一方嘅。 咁安定喺邊度啊？ 所以其實你會見佢啲行動都好，即係話會比較唔會係嗰啲傳統官方嘴臉嗰種咯嚇。 嗱，講下嗰個通告先。佢首先道歉啦，佢又宣布话， 因为政策相关规定，我哋而家要掹走张图啦。然后亦都因为咁样， 当你看到呢句数字之后，五秒就会自动毁灭。 乜冇噶嘛？ 总之系有两个从者，维卡莱马特哈莱就立股进行替换，同埋因为减税8月22号嘅1.6更新出唔到。 吓， 未黑未有事啊， 系都冇空，冇空咪点替换咯？ 阿袁大哥点算咧？ 唔系 罗大哥出咗噶，系又出咗噶啦。 大哥点算？ 大哥 包住晒问题。 唔系罗莉系未有事啊？依家 系啦，罗莉 系阿杰克啊， 唔系咁死啦， 系咯， 杰斯咪 咁。咁下咁两个雨上点算啊？ 雨上雨下咧？ 嗱，你讲清楚啲就系所谓立佢修改嗰两个月卡就系两个都颇为性感， 出因为。 就是两个都是有预购的，咁咧就所以咧就修改咗立佢喺而家咧玩就 系我思想都有预购，咁点算啊？ 你说呢个女性都系 嗰两个最恐怖嘅地方就系、是、无论你点样计，佢都唔系最劲嗰两件。 冇错， 无论你系用暴露度啊、雨量啊、乜你用 人气啊、边 个角度去讲，佢都唔系最劲嗰样。 唔系咁，好明显系做样嘅啫，成即系话。 未必，似系啲广电嗰啲咁啱督到嗰两件。 系 啦，嗰只 即系应酬咯。 咪而家咁咧就好啦，就修改。 难保人哋冇继续再督落去嘅喎。 系啊。 唔系，因为我亦都非洲人啫。 最紧要 咁都得啊！ 最紧要系 抽动性噶嘛， 好难抽唔到嘅。 最紧要系唔系呢两件，系往后陆续有嚟。 我随便 话真嘅，而家讲紧话，你纯粹净系话要 DLC 掹走几张图咧，唔使将个 update 去 delay 噶。点解要成个 update delay 啊 ？update 系咩嚟噶 ？update 咪就系第六张出雨上咯。而家就都唔出得咯，知唔知啊？要停咯，要 delay， 要改图咯。 都几大镬。 雨上唔可以零机消却啊嘛！你啲嘢就呢两只零机消却咗就冇人 care 啫。你试下零机消却狮子王睇下有冇人嘈你啊？ 你试下将个招牌烧却咗佢啦。 咁佢然后 遇上唔懂人心好正常噶嘛。 咁你然后就真系俾画师时间你执翻好张图，再执过张图，即系好明显佢要做嘅系喺呢样嘢。即系嗱，好简单咋？你如果你有留意过， 我个版嘅杰克， 你有留意过 Bilibili 啲公告啊，类似咁嘅物体咧，嗰啲行政嗰类嘢咧，即系言必提原厂啊。即係唔係咧？都一定係因為原廠連嘅嫌誒，即係我當你動畫生放送。 所以要麼就因為原廠乜乜，要麼就我哋同原廠傾緊啲乜乜乜啦。 我哋同原廠傾過之後總之就言必提原廠，一定要睇，一定要攞，一定要攞下老佛爺出嚟。 攞個盾牌出嚟先，攞個牌哥出嚟先。 唔係，即係佢總之話俾你聽，而家唔係我哋自把自為啊。 家下唔關我事嘅，個頭盔呢啲全部都係頭盔，佢做親都係頭盔，所以我點解我話佢未？呢次就應該係堅嘅，真係堅係唔同佢冇咩關係嘅，真係同唔係佢嘅錯，即係大家都知嘅。大陸中意和諧啲嘢，其實因為點講啊？ 佢咪第一隻啦，之前和諧緊嘅幾隻已經見到 啦，真係大把。我老實講，唔使講咁耐 ，Magic Gathering 啊，九字頭嘅年代啊，都已經入中國版都係要，因為中介符號啊。 中國符號或者某啲字數嗰啲再傾啦，係近期又講緊又一波大打啊嘛，講 包括 Bilibili 在內嘅大量影片下架 ，A 站直情俾人丟出嚟屌啊！即係 AEC fan 啊 ，AEC fan 好似叫 AEC fan 好中嘅 AEC fan 又係打又係你通稱 A 站啦嚇，一個 A 站一個 B 站，即係最接近 ACG 嘅兩個影片站。A 站被人丟出嚟，直情係丟出嚟點名擺明出咗邊嘢，我唔記得咗。 騰訊點名批評啦，算啦。 即係講緊最近你見到好多類似咁嘅物體。 都幾大鑊。 你話大鑊 咁？真係咁大鑊。 唔係，我知大鑊係指 F， 我就係 F G O 啊。因為而家我數一數就係 有幾大， 有幾大鑊咯。其實我 泳裝活動點算？ 停咗佢咯。 或者改咩咯？改啊咩个咯？法老王 event 咯， 系唔系提早出啦？永足嚟咗出场 嘢。根据过往嘅情况，第一就系呢啲嘢系波波嘅，后边就你呢场完就后边就唔再理呢个第一。第二就系其实根据其他 game 嘅经验，就系好多时加个薄沙就 OK 噶啦。咁泳裝加個沙，雖然都好奇離古怪，但係都係 啊奶缸咯， 早前啫嘛， 其他奶缸都係咁啊， 唱奶缸依家係咁啊， 奶缸已經係咁啦，唔使改啦。 唔係你拓咪好咯，你 尤其是呢個角色， 唔得，你拓唔可以升靈機， 係啦，升靈機咯。 角色嘅觀賞方面咧，就算你唔講大陸咧，你 Apple 都其實都揸得好緊嘅。 嗱呢樣嘢之前Passion Leap 都係咁樣啦，改咗設計啦。 想問翻有冇人知國際服、英文服啦，隻傑克俾人嘈太暴露要加條褲，嗰、那個係堅人流啊！嗰單 冇乜留意英服，英服冇人玩， 而家都未正式出，都係之前都係攞之前係 連 cos beta 都唔算係咪？應該算唔算 cos beta 嚟啫嘛？即係做正職，到咗領職咧，攞啲咩樣出嚟，好難同你講。不過咧，老實講啊，過到 iOS 咧。即係覺得到 Apple 審查咧，咁美化咧就應該唔會差得好遠嘅。呢、這個就一般嘅一般論嚟講啦嚇，因為佢未出啊。一般論嚟講就係咁樣，過一到 iOS 就美版就好少會再隔你噶啦。 哦，咁因為其實都唔係而家 iOS 就攞緊美版個標準嚟執噶嘛。 但係一傳聞就係話唔係要就 iOS 啊嘛，係就某啲大型嘅事情啊嘛，仲要講美版要縮嗰個係。 咁就唔。 因为 大陆就只系最喺呢样嘢之外，第一佢就再报再保守啲一条线，再话保守啲，就仲有呢个宗教的理由，唔讲政治的理由，呢个唔使讲啊，仲有呢个宗教的理由，即系任何相关迷信的嘢啊。 但系唔系，如果宗教的理由嘅话，呢只 game 就死得噶咯，黑白真嘢掹走，圣乔治嘢掹走。 系啊，所以好多嘢佢要好暧昧咁处理。呢方面咧就Bilibili 我覺得佢算係幾識做，已經係即係之前係有單嘢好得意嘅，佢 唔俾英文，咪上個話話唔准有即英文要減少嘅。係啊，我好認真地話，真係我係真係見過有 game 係因為英文比例外語比例太多，但係實際上係英文啦比例太多而被要求退假再嚟過，係實際上出現過嘅。咁所以佢嗰啲唔係職階啊，全部變曬做中文。咁 但係之前都提過 FGO 就而家都好似唔知改唔肯定係改咗未啦。個問題就嚟啦，係改中文啦，然之後暗殺者呢個殺字唔出得， 變咗引力者。 即係好多 咁阿沙士應該點譯咧？ 屁屁入 咩啊？變咗引力者， 都係屁屁入咯。 哇！其實點講啊？呢方面你就可以見到啊。其實你見到Bilibili 係好努力咁令到佢點講啊？個味道冇走樣之餘，又點講啊？跟得翻你個 勉強叫做有翻個浪啦。 但係都係攞命㗎啦，而家唔知點算。 即係嗱，我 即係提一提，你講翻轉頭先就係話頭先咪講有兩個角色要自縮嘅。update 之前大家已經估㗎啦。会点缩呢？结果哇，出到嚟觉得几爆笑。 笑缩咗喺度。 首先卡面本身 冇咗， 系成张卡面唔见咗，剩翻个 logo。 即系呢个状况系 DLC 失败的时候嘅补救啦。总之嘅状况就会变成咁样。即系如果你个 low 领唔好，咁啱嗰个 DLC 唔见咗嘅话咧 ，low 唔到张图出嚟， 张图你都系会咁样嘅情况。 我初都以为 low 唔到，然之后尝试再 reload 再 download， 然之后发觉唔都系咁嘅死款咯。 即系你未知件事，你就已经先见到。 唔系，我知咗件事。 哦， 但我以为 update 嗰一下。 攞唔到个新图， 系啦，以为系咁，然之后有 refresh 又成，再开 game 成都唔得，就确认到呢个咩玩法？ 我见佢咁急，我都估，我直接都系估你都系掹 DLC 噶啦。 然之后，另外仲有一样好正就系话 ，OK， 咁呢度咁样将卡面就掹走咗啦。咦，咁战斗嗰个大头咧？缩头，嗱咩叫缩头乌龟就系咁嚟啦， 成个身， 成个 头 缩， 剩个头 缩，又唔系啊，仲有半肩嘅， 下二， 喂，两只个缩度唔同噶，有一只系个空中剑，系咁， 唔系空像，系无空像， 头像， 因为啱啱就睇唔到个空， 即系你个头系喺个 同无空波冇关系噶，我想问下， 系咯。 即系呢个最多叫肩像嘅啫，因为净系去到个膊头。 个膊头，头像， 你连个头都唔系睇得好清楚啊！你佢个头，缩 咗 去嘛？ 缩咗落去咯，冇错啦。但我谂紧，咦？但系咧，战斗画面个只个动画又冇缩到，咁点算咧？ 咁细睇唔到嘛？ 我都话佢系 My Room 度都冇讲， 佢哋可能冇睇啊。 其实咧，但系对啱啱我讲到一半就系讲紧 Billy， 其实好尽力令到佢。即係側搏得到咧就唔搏嘅，即係啱啱我講啦，有個阿薩線啦，變咗做引力者，變咗中文，變嚟做引力者，佢係做咗個蠱惑招嘅，呢個更新不強制， 係啊， 你可以唔更新，即係你可以你拿住個舊版咪繼續係英文咯， 係咁，但係新嚟嘅就食自己啦， 新嚟嘅就咪你新嚟就自己諗辦法去拗翻個舊嘅 ABK 唔難啦。重點係跟住仲要俾廣電仲捉 Q 到佢。喂，呢個唔係強制更新喎，同我強制更新翻，係俾人捉 Q 到，然後拍翻個強制更新啊！即係呢方面咧，就佢係好中意咁樣做嘅，即係你有獎項計，我咪試下 個。唔係先講，即係 B 站嗰個所謂企喺玩家立場做嘢呢樣嘢，又其實 so far so good 嘅某即係。一般情況之下都 冇噶啦，行銷途徑嚟嘅啫嘛。你咁樣做，你會容易做生意啲嘅。咁咪梗係咁樣做啦。係啲戇居智障先唔咁樣做。 但係世界上多的是戇居智障啦，你記住。 係 智障科技啊，記住。 我點解突然間攞智障兩粒字出嚟，你都知道我想講乜嘢啫。 仲有嗰個絕代雙肥咧，嗰兩間啦。 即係咁你。所以佢呢方面咧，你就唔需要太擔心佢會一個佢係偷到雞嘅都會幫你偷雞，偷唔到雞就真係槍。 冇計啦，咁你只有嗰句祝你好運。 咁但係跟住落嚟嗰個傳聞，大家點睇咧？ 我覺得你先 黑沖田 冇可能性唔大咯，唔敢話完全冇可能，但係唔大。一來 今年冇可能再塞多一个跨 S 嘅活动噶啦，呢啲冇关系，除非今年话俾星 爷 讲 赔偿， 唔 系应该先讲佢嗰一百粒石咩？ 一百粒石就算啦， 算啦，依赔偿嘢。 喂，大佬，一百粒石，我一开始识有人屌廿抽啫嘛，跟住喂唔系，三石一抽， 三十抽啊， 已经改咗啦， 改咗好耐啦， 三十抽咯，但系唔系又系 B 服出咁中奖机会高噶嘛？ 唔系，本来如果未公布你嗰个活动嘅话咧，我系觉得一百石咧其实都 show 翻开攞嚟讨论，但系依家你讲咗嗰样嘢，我哋原版都未有喎、 啊。嗱、 唔系 讲 最紧要就系 B 服近来冇乜嘢好抽、B 服近来冇乜好抽，但系而家佢一个全民出活动，咦，嗰一百石有用啊，终于 嗱， 一 全抽嘅泳装就冇得抽住啦， 唔使谂啦。 嗱， 泳装力逐张同你改啦，准备。 嗱，讲翻先就系而家流传紧就话会推出帝都圣杯奇谭嘅crossover 嘅活动，就话会有冲田抽，就仲要 都系四百咋， 但系咧基本上咧，有啲人查過，就官方冇宣布。 黑咗都係同都係同職噶啦，係 S 唔同啫嘛，好似 咩啊？冇一隻同職街啊？ 頂你啊！我 Wilson 嗰只同職咯。 唔係啊！之前嗰啲正德咧 ，Ota 都唔係啦，全部冇。 最初只黑精都係 Ura 嚟噶，後加噶嗰個。 我梗係講實裝嗰只啦。 嗱，講翻先就係、是。而家全等講咗啦，帝都聖杯奇談啦個活動，咁有人查官方就冇呢個新聞嘅，係流傳嘅啫，即官方冇公布到。咁根據，因為暫時除非話俾你知今年年內會有動畫化啦，唔係嘅話冇乜可能會有整咗個咁嘅活動啩。今年先有個名字為新，突然間經驗值變得咁紅，一年有兩個活動同佢有關，唔似喎。 唔係經驗值唔紅紅唔係一回事，沖田紅紅係一回事。 但係咪今年已經有咗名字為新啊嘛，又都唔係今年出啦活動，今年大家活動排住隊。好簡單就係你而家夜亞活動都未有。 唔係，其實正常嚟講應該係伊利亞會跟嘅，有電影上。 啊，伊利亞活動啦 ，FAP cosplay 活動啦，依啲都未有，幾時輪到名字為新啊？咪嚟到QRS 啊？咁樣排住隊， 問題係佢嗰個名咧係淨就係齋帝都奇談啊，而唔係 crossover， 呢個係反而係問題嘅。佢應該係會 crossover event 嚟噶嘛？呢個 係啊，佢因為佢而家暫時講，你如果獨立真係成個將帝都聖杯奇談遊戲化嘅話，又反而奇怪喎，因為未試過咁樣好似將個漫畫嘅活動變咗遊戲，怪怪地喎，即怪咯，感覺上唔係，我又唔敢話完全 問題啊。變咗咁樣嘅就唔關GD 指示啊嘛，呢、這個問題係咁樣啫嘛。 都好怪咯，即係呢個就純粹叫做聽住先咯，一唔敢話完全冇啦，依然後乜嘢都可能，但係 唔係因為 呢類謠言滿天飛就 因為咧講真，傳出嚟好詳細啊，傳出嚟嗰、那個 係啊， 有埋日期啊、時間啊嗰啲全部齊曬嘅。 咁同埋有夠爆就係好少數中文化嘅遊戲會有俾人。俾本家日本版先行嘅活動啊， 其實有 嘅，唔係你話 original 嘅，即係中文化 only 嘅就幾多，但係日本會有疑先俾嘅，我唔可以話冇啊，但係即係相對真係少。 唔係點解？因為其實係好似都係呢兩個禮拜嘅新聞嚟嘅，係另一單嘢。你講完呢單我就講，到輪到我講啦。 哦。 即係起碼 FGO 自己冇呢個先例先啦，即係所以我哋 FGO 而家都係三角服啫， 係咯， 即係連落嗰陣面仲追得好辛苦追活動，唔好咁啦，大佬。 對咯，我剛所以叫做 一年唔夠開到第六章啊！你想點啊？ 即係坐火箭喎、啊，大佬。 但係而家已經有排追，不過要聽住先啦。呢、這個就係呢咁謠言，到時候真係出咗先再講啦。呢、這個咁好啦，仲有另一單咩啊？想講？ 另一單就係呢個日文 game 中文版出得快啲啊嘛，呢個例子啊嘛，我而家就攞一個例子嚟 ，Unlike 啱接了，唔係啱啱宣布接了，今月底收工，好似八月頭嘅事，八月頭啊話要收，我使唔使重新介紹過 Unlike 是什麼？ 我真係唔知咩嚟 咩嚟 㗎，識得㗎？ 我只係聽過咗點算？ 本來喺日本阿夫姆家嘅其中一個 first 網頁 game。玩卡 game 嘅，真係卡 game 啊，比較似 board game 嗰種對戰形式。然後日本就唔紅嘅，嚟到香港就唔係嚟到中文版就去咗 Facebook 平台，然後紅咗。 咁之前我哋好耐之前講講 online game 嗰陣時有提過嘅。咁隻 game 其實咧就已經得好緊要啦，因為佢個呢個亂鳩嚟嘅平衡同 click 嘢啦，就已經得到緊要。跟住突然間而家就同你講出手機版，終於傳咗好耐嘅手機版終於出，跟住出，跟住下一個禮拜同你講，我哋網頁版要接啦。即係 鬥啫。 哦，咁嗱，最可愛嘅地方就係手機版其實係個系統係完全唔一樣嘅，兩隻係唔同嘅 game 嚟，除咗同世界觀之外係唔同嘅 game 嚟。即係遊戲方面啊，係唔一樣嘅。OK， 唔緊要。真係佢個公告係講緊咁我哋點接，我哋幾時可以接收費道具呢啲正常啲 pattern 嚟㗎啦嚇。咁唔緊要，後邊仲有個重開時間未定，突然間提到一句咁嘅嘢。跟住再下邊就話 好大機會就去到尾㗎咯。 再後邊仲有一句就係話呢個月八月之內好似係應該八月之內啦。如果冇登入的話，資料不會保留。佢有呢兩個咁奇怪嘅嘢出嚟，但前面同佢講，我哋停止收費啊，停止收費道具啊，停止服務噶咯喎。咁後屘又同你講，我重開乜乜七七。我就個人認為就因為兩樣嘢啦。第一就 Adobe 之前講咗啦，聽 First 就2020正式死亡，一定收皮噶啦。二就係佢而家仲係喺中文版啦，喺 Facebook 名下嘅。補充翻少少，如果你哋唔記得曬嘅話，因為呢隻嘢喺港台紅過日本好多倍，段倍計啊，所以佢最後將個更新核心去咗中文版，中文版行先，嗰陣時仲未收埋嘅日文版係行後嘅。佢當然佢本來其實佢好得意啊，佢係先開發日文版，然後將佢中文化，然後掟個中文版出嚟先，過多一段時間之後掟翻個日文版出去。個更新個次序調 Q 轉咗嘅係，咁唔緊要啦。總之佢而家收皮，換咗個新的，咁然後大家就一大扎人就湧翻上去懷念啲舊事，當年點樣龍化啦，啲角色如何那樣啊？ 通常都係㗎啦，你嗌死又仲 lock in 到，就梗係上去懷緬啊、cap 圖啊嗰扎嘢㗎啦。好過之前唔記得邊隻 game 啊，即係維護到死係嘛？ 我觉得idol 四边 ，idol 四边， 咁我咁维护到死都其实仲未咁大惨啊！最惨嗰只咧系另一只， 动画化之前已经死咗。 我 只就算啦， 我只后边奇迹翻身啦。 咁你好彩啫！ 而家讲紧系呢个宽恕大衰的事。 OK， 即系Real Girl 佢出只手机 game， 开发咗两年，跟住嗌收皮。仲要系收咩啊？冇出，出咗个 beta 版，两年前出咗个 beta 版，然后 OK， 即系 锁一堆功能嘅， 即系 beta 到尾，然之后收费。 啱啱唔记得讲 ，online 其实都系 beta 到尾嘅，但系佢系正正式式营运紧嘅，即系嗰种 beta 啦。 嗰种 beta 嘥狗气啦！ 但系呢个系真系 beta 嘅，因为我记得好似15年唔知几多月开头，好似九月左右啦开波嘅，咁啊12月左右就已经系熄咗个 beta server 噶啦，咁跟住一路都冇晒反应。是今年嗰間廠，我唔記得叫乜嘢啦。跟佢嘅年度報啲咩啊？季度報告下面講，我哋而家開發緊好多個低圖，咁因為選擇嘅關係咧，我哋就放棄咗呢個 Way Up Girl 啦。係喺呢度咁樣一句咁樣提翻，其實我收咗皮噶啦。咁因為好簡單，兩年時間咧係足夠人零開始開發一隻手機 game 噶啦。佢係 forget 到有人提起啊，係我哋有隻咁嘅嘢喎。因為咧，間公司咧就開緊兩隻 game， 大家應該會比較熟少少嘅。一隻就 UUU， 結成有個使用者，佢離開嘅。再一隻就係 Idol Master Side M， 就呢間公司搞出嚟嘅。我記得啦。我知唔應該讀個 Autolic 嘅，但係我真係淨係識讀 Autolic ALT 因為 Autolipus 呢檔嘢。 Autolipus 嚇，就佢出嘢，出咗幾隻紅咗嘅 game。跟住又有新開，又開咗一扎，所以就同你講，我而家收你 Web Girl 皮。咁但係其實我都覺得幾奇怪嘅。喂，你只 game， 因為佢測試版咧，除咗鎖少少功能之外咧，其實係完整噶啦，已經係一隻兩年前已經完整嘅 game， 你唔攞出嚟試一試，仲要喺動畫出之前同你話咧，我接埋佢。我覺得其實真係都幾殘忍下嘅。喂，咁你最少等埋只动画出，话咪动画出之后红咗，你只手机 game 会有人想玩咧？佢连呢个机会都唔俾你，系咁先啦，收你皮。 中咗。即係都，所以話唔係話冇，唔係維修到死係最話呢隻先最淡最慘嘅，真係面都唔叫俾你，機會都唔俾你， 真正嘅胎死腹中。 好啦，咁我依家暫時等一等啦，因為嗱，我哋其實知道嘅 FGO 日版泳裝活動第二部中間又搞起起弊。FGO 一直以来都同维修啊、出事啊、揭卡嘢并存嘅，依个唔系新闻嚟嘅，所以总之就话俾知我知。 送石都唔系新闻嚟嘅，放心。 唔系新闻嚟噶，送石啊、维修啊、活动 啊。维修送石唔系日常嚟嘅咩？ 轻机啊，诸如此类。 一定嘅，可以维修送苹果噶嘛？ 苹果都唔送啊，而家苹果代 咗未啊？唔系， 我又话佢已经收咗600个苹果啊嘛， 系咯。 啊，所以总之就依个就唔系喺日服嚟讲，依个系好正常嘅事嚟嘅，亦都冇乜好值得好睇。好，讲下啲本来预定应该要讲嘅嘢先啦。首先就系拖咗十个月啦，总年利息终于复工。咁就 讲咗咯，上次 咪咯， 跟住一个系 唔系喺另一节另一边节目啊，啱录咗个节嘅录咗讲声优复换角嗰个节目讲咗，但系呢个讲翻啦。 因为出嘅顺序系唔一样嘅， 系啦，仲话一齐出嘅，同一日出嘅。总之都系同一日出嘅节目咧，就接另一边我睇亲你条讲咗嘅，咁我要讲几句啦，补充下啦。咁咧，總言之，莎就復工，但係事務所宣布話復工。不過冇幾，本來咧就拖咗嘅，即係本來咧拖住唔公布聲優名單嘅食擊咧，就一知佢復工就即刻公布咗話夏總言會去翻Ada。但係冇幾耐，大澤就宣布話事務所同動畫公司講數話對佢嚟講要對阿總言嚟講要每個禮拜錄音比較大負荷，所以就換角就換咗金元壽子代替阿總田尼沙，咁其他就暫時冇公布，冇乜變嘅。咁注意依樣嘢啦。咁再加埋同日嘅同差唔多時間啊，唔係同日差唔多時間，細谷佳正又復工啦，就啱喺佢自己佢同阿安原良貴嗰個網絡節目就宣布復出。咁就暫時大病嘅聲優就全部翻曬嚟啦，即係有名嗰啲聲優啊，宣布有因病咧，而家就復曬工噶啦。啲生仔啊嗰啲唔知有，即系阿峰口位未知道几时复工嘅，因为有排佢情况系。 留学嗰啲咧， 留学，入嘢自由好似差唔多啦，因为阿松差唔多，阿松第二个一嚟紧啦，佢都差唔多翻嚟噶啦，要入嘢自由。仲有冇留学咧？好似冇乜啦。 佢啫，我记得 系。系主要入嘢自由啫嘛。 系咯。 即系如果病就冇乜啦，暂时嚟讲，其实因为病痛达休息比较有名，先有其实已经翻晒嚟噶啦。 反而有个 update， 啱啱开始发生咗病啦， 系啦， 好痛啦。 嗱，咁讲下呢啲声优新闻啦，因为其实声优都好多嘢讲嘅。首先系浅仓恒美宣布结婚，又系宣布所有圈内人 宣布结咗婚， 结咗婚。 日前，佢唔系嗰啲九万几年前嘅，佢都系话日前啫。即 系啱，即 系其实好多都系琴日或者前日嚟嘅啫。 系啦， 是但啦。 咁啊，对象系一般人啦，佢系会写完啦。不过又系嗰个 一般会写 完噶啦，只叫会写完啫。 唔系通唔系咁根据唔知好似一啲报纸记者讲嘛，通常所谓会写完，其实又系嗰啲咩唱片公司啊嗰啲嗰个职员。 喂，唔系会写啊？ 咁系，因为依系同一个圈里面啲人嚟噶嘛，都系。只不过佢叫唔系声优界人，即系唔系声优啊，唔系。 其实系不愿公布就系会写完噶啦， 冇错。 费事烦啊嘛，因为话佢认识，即系识佢都系嗰啲人。 你明唔明？通常你声优结婚，你要么同行，要么就会写完，得呢两个可能嘅啫嘛。你明唔明啫？ 有可能同社长结婚嘅， 都系会写完咁嘅法。 有冇咧？有同啲老板级结婚，好似冇声优界。 结完婚之后做老板嘅可能仲有。 结婚做咗老板，唔系印象都冇啊。男声优嚟讲，女生男声优结婚之后，男声优做咗老板嘅印象有冇啊？林川嘢算唔算咧？ 林川咯， 咁系咁应该咁系林川系林川结一结婚。 林川咯， 林川有印象都得。男声优印象中系得林川啫嘛，即系做咗老板。有啲嘢结咗婚佢冇讲名 ，kick 卡嘢冇开名嘅，咁又系得佢啫。浅仓系咪啦？等先，浅仓系咪结埋婚啦？咁。Idol Master 里面啲前辈点算先？一堆前辈好似未结婚嘅，仲有一堆。 我都系嗰句，你唔好即系，因为我知道通常一报亲咧，就一定系揾最红嗰个角色去讲啊，唔好下下拉去 Idol Master 嗰边。你要明白佢嘅位置好尴尬，佢系二代，佢系唯一一个二代目嚟嘅， 系唯一一个。 其他啲就 因為大嘅事 原本諗住可能會有第二個噶啦，但復出咗啦，所以應該唔會啦。 跟住艾媽集嗰陣型裏面，佢初代或者嘅二代目，而初代裏面未結婚嘅包括中村啦， 初代未結婚啊，金井啦， 中村啦， 志秋啦，丁公啦，中村啦，如右實啦，夏田啦，沼倉啦， 哇一堆喎、啊，咩嘅跟住先，沼倉好後生嘅喎，29歲，沼倉咁樣， 系啊， 40先30啫喎， 唔係你咁講咪，淺倉都啱啱30啫嘛，唔好咁啦。 咁因為其他人其實都係講緊十幾年前出道㗎嘛，最少都。 之後仲要講緊嘅係其他艾媽眾，其他艾媽眾啦，所謂嘅結咗婚嗰啲全部都係啤咗件㗎啦，已經起碼。咁而家就等睇啊，淺倉幾時追得上啦？ 應該係話公布咗結婚的。 係啦，即係而家淺倉係唯一一個艾媽眾，即係元祖艾媽眾結咗婚而未啤件㗎。 即係因為點解我點解要咁樣強調？因為你要明白，你係尤其是呢個偶像相關的普通聲優咧，大家比較冇咁 care。即係偶像相關的就即係始終大家個心係比較脆弱少少。 哦， 即係一結婚就咿呀鬼叫。不過今次好似冇乜。 今次咪其實艾媽呢邊可能大家習慣咗。 我覺得應該係條線嘅問題啊。好巧妙地條線嘅問題，因為。本家嘅人咧，你哋一個二個都應該要結婚嘅啦，係講緊除咗淺倉之外， 咁啊淺倉同沼倉兩個都係啱啱三十，夏田先31，然後先32，係 三十要結婚， 係上邊嗰扎大鑊。喂，佢先三十要結婚，喂，金井40，志秋40， 哇，這嗰啲嗰啲就大叫鑊添啊！ 丁公都38， 三 十計下， 三十適婚年齡要結嘅啦，再唔結唔掂嘅啦。 哦， 即係所以大家 講法好多前輩前海啱嘅大佬，你真係咁講法真係啊！你真係有啲嘢， 我講緊係直情喺艾媽粉入邊啊！好多係直情係擔心大年紀大嗰啲嗰幾件啦， 擔心佢哋嫁唔出啦， 真係擔心佢哋嫁唔出啦。 阿金井已經， 所以呢個情緒之下咧，相對嚟講係冇咁 care， 剩翻嗰個就算佢哋得30都好啦，冇咁 care 其他人結唔結婚。當年如果佢哋嘅當年如果係十幾年前咧，都係會依家鬼叫嘅，我相信。但而家就講緊人都老 啦， 化啦，大佬你對咗佢哋十幾年啦，你結婚咪結婚咯， 你快手啲嫁咗出去啦，真係有啲。即再拖去唔係情況不 過個人就有少少就係都係啱啱講嗰個啦，就係我就唔係好中意啲人將佢直接將佢掛佢係雪寶嘅。 咁預出嚟咯。 嗯，即係因為 不但嘅事情啦。 呢個就唔好講啦，呢啲好耐歷史啦。依即係有個因為 想知啊，自己查翻個角色 啦。因為 啊， 又係 我純粹 只係 想提咧。 但係完咗一個都失咗蹤嘅咯喎。 唔係佢唔退出聲優界。 啊！即係收咗鐘啦，即係喺呢個業界收咗鐘啦 嚇。我係講，因為個角色當初設定係跟個聲優嚟配噶嘛。咁你二代目就冇呢樣嘢，冇呢嘅啦，所以你唔可以話 跟啦。有幾一啲所知有聲優原本唔係想配而家呢個角色噶。 我知。 依家就依場抽，依有依歷史問題，有機會再喺另外喺 chat 嚟講啦。咁長嘅嘢就專題嚟嘅，依家大佬艾媽嘅嘢。好，讲下啲其他新聞啦。首先就係、是、新年慧海就因为腰受伤就取消咗新加坡演出，同埋宣布咗就转事务所。 先宣布转事务所先嘅。 係啦。就咁就取消转事务所，然后就话佢因为佢腰受伤所以就取消咗新加坡嘅演出。 我呢只係顺便话埋你听新嘅事务所几时去，同埋个名叫乜嘢。 哦、 咁不過我比起呢樣，我想講先話，其實佢新田惠海佢個 idol 嘅事業咧可以收個工噶啦，因為椎間盤突出咧係講緊係你只要一個唔覺意 激烈運動， 唔好話激烈運動，你行行企企都會啊，都會有機會喺 你 邊度突出嚟就邊度向下數，全部唔喐得， yeah. 本身直接半身不遂。 好簡單，你睇咪有啲情況就係、是、 幾大鑊㗎，因為佢而家 非常大鑊、啊。 但係問題佢而家所謂轉跑道係走過去舞台劇嗰邊，所以真係好狠大鑊。 即任何要喐嗰啲係講緊佢都唔該，即係佢就算配音啊，佢都應該如果係為佢健康着想啊，綁吊住佢張凳上面啦。佢係唔可以四圍亂喐嘅，而家係講緊 就而且呢樣嘢係冇乜係好辣意。 冇啊，系换舞嘅啫，其实 你基本上系 根治， 系唔会话咧。哦，你而家可以翻去听日跳舞噶啦。不过最多就话，哦，你而家开始咧，就你日常生活唔会好大影响。咁你如果你纯粹 唔系好简单，因为睇南条爱丽接膝头哥搞咁耐，佢一路都系叫做咩啊？企喺度唱歌嚟，你唔好跳啊！讲 啊，膝头哥仲可以换，最紧盘系冇得换嘅。 最紧盘你点换？脊骨啦， 系咯，冇错啦，冇错啦， 仲系讲紧你 high 佢咧。你就可以半身不遂噶啦，系讲紧你即系嗱，唔系诅咒佢，真系唔系诅咒佢啊！系讲紧你真系小心啲啊！你讲紧你听日同你讲出多个新闻，半身不遂， 唔出奇噶，其实真系唔出奇。 即系如果仲如果有 fans 嘅话，真系要做好少少心理准备。 喺情况佢就冇讲咁严重，即系我最容易最严重谂法啦。依家暂时，因为睇新闻佢公布就 佢梗系唔讲得严重啦。即系如果唔系佢就，即系我老细话佢 idol 嗰边嘅生命基本上系完咗噶啦，佢只能做声优噶啦。除非你， 但系最大镬就系佢话要转事务所，就系因为想淡出声优做，即系做舞唔系 idol 嘅，即系做舞台剧。啊，大佬， 咁你舞台剧，我谂你只系得翻一个位可以做噶啦。 旁白， 旁白。 不如就睇有等睇情况公布咗先啦。 司仪嘅冇咁啦， 因为而家我睇情况， 可以系两个位嚟 嘅。冇睇啲等佢有再一个情况先再决定啦。 我而家就系同以我嘅医学知识话你听，基本上不是不可能了。所以做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系咯，即系最坏心， 唔好抱太大希望了。 系啦，好啦，跟住就系、是一则附文嘅，就中岛聪春红就离世。简单就系、是。第一位穿着哥斯拉皮套的特攝演員，皮套演員就真就算是真係叫係少數地，因為第一代的特皮套演員啦。 嗰個年代你會知道佢名嘅皮套演員，我諗得佢嘅就我相信 冇啦。 哥斯拉第一代中之人，你咁樣講會最簡單。 啊，哥斯拉已經幾耐歷史啊？哥斯拉差唔多叫第一代特攝日本， 老過曬我哋啦，應該 係咯。老唔好话老过晒我哋啦，甚至老过晒而家喺现役嗰班特摄演员啊，即系嚟话头先我即系我 off mic 以前讲开阿江原次郎啊，嗰批军中次郎叔同埋阿江南成二，佢出世时都未可能佢已经长皮套啦，佢几个佢几多四十五十岁啫嘛，都系谂下嗰些六十年代咧，差好远。 不过印象中，中之人其实已经换咗好多代噶啦。 噶啦，年纪大啊嘛。佢系后屘佢系离开，佢做换咗出嚟之后，佢走喺东武经营嗰啲麻雀馆啊、波龄球场嗰度打做店做馆长，一路做退休啊嘛。佢年纪大啊，你着住件皮套跳嚟跳去。虽然话嗰年代一系喐嚟喐去，但系辛苦啊嘛。咁差唔多，佢都算真系叫做少数地能够着住皮套演员扬威国际嘅演员啦。佢算系。有几多个着皮套啊？真系叫世界闻名啊！系得佢啫嘛。 咁咪你讲日本系咯？ 日本都日本系一 唔系我话你讲日本嘅就系应该得佢咯。 日本得佢咋？ 即系你要记住，你话要出咩皮套演员？你当呢个 R2 D2 同呢个 C3 P 都死 嘅。嗰两个好特殊嘅例子嚟嘅，佢成一套嘢，即系呢个系好特殊例子啦。嗰两个就。咁就即係致敬啦，對佢對阿中島即係算大預所啦，佢啫，老前輩。好啦，仲有最後趁住仲有少少時間講埋一啲小新聞。每年 唔係你最期待嘅新聞咩？其實 算係啦。咁咧，自從盟戰收咗皮啦，即係二餐呢條投票板裏面收俾人收咗皮之後，咁盟而家二餐呢條投票板得翻一個叫最有話題性嘅就係最似援交角色投票2017。而我哋最偉大嘅袁光少嘅新子同6-8，繼續係贏第二名，剩一倍票數嘅 嗰、那個嗰、那個、一路都係唔係一個投票，亦都唔係一個咩，純粹係一個純粹係一個叻打嚟嘅啫，唔好意思。 但係今年咧，其實我覺得最應該諗嘅係點解女神會上咗幫阿白痴女神？就點會有百幾人灌咗票俾佢噶？ 黐系咪？应该系咪嘅？因为 呢个援交簿可能都有两嘢啊嘛。 太蠢啊嘛，系嘛？ 贪钱啊！人哋俾钱佢，咪得咯，咪做咯。 咪但居然系有人肯俾钱佢去做。 系啊，系咪对住佢？你对住系嗰龙眼，唔系你拳头眼。 Yes， 系拳头眼嗰个系今季嗰个阿学嘅头啫嘛。嗱，咁咧就同埋今次有啲特别啲嘢。 有冇数过个榜里面有几多个东山？ 五个。 咁少啊？ 五个就 咁少咋？ 最呢、這个最风平比海应该系白雪， 白雪真係完全不是男人嗰種角色，喺東山配嘅角色入面都係比較異類嗰種嘅。但東山好少配啲咁啱出嘅角色。 嗱，今年有一妙就係、是、以往有幾個係專門俾人哋惡搞嘅女星優角色，今年得一個角色上網啫，即係赤崎千夏咁樣。但今年咧死剩東山一個，結果東山有五個角色，其他都係一個兩一個，全部都一個啫，冇重複啊！真系超离谱啊！我觉得系呢啲就系完全东山 特别多啊！一开始系十个八个啊嘛，讲紧 系啦。嗱，早见得一个啦，郑康一个，上晚同志一个，金元一个，宇公之一个，木户一吹一个，藏商零一一个，其他系一个，其他全部都系一个，即系嗰啲我平时喺个网见惯老面孔啦。只有东山继续佢东山大法好。 东山， 但系你要搞清楚呢个榜本身就系俾佢，系货佢用的。 系、 okay? 东山专用榜嚟。 一开始就系攞嚟叻他佢，后边 得五个咪真系算少咯。 其实我想问一下咧，有冇出过专程呢个榜？ 冇，印象中 太老啦，过咗期啦。Sorry， 嗰个系咪国民级系？佢唔系 过咗期啦 ，Sorry， 因为坑太老啦。 系啊嘛，嗰个。 但冇啦，而家系东山年代嚟嘅。 即係其實咧，啱啱你講話文戰收咗皮咧，其實咧，大陸仲喺度玩緊嘅，而且仲係現在 大陸嗰個文戰唔係二餐嘅文戰啊嘛，記住。 現在啱啱我印象中係現在打緊嘅。 係啊。 係啊，雖然我就冇咩關心到佢啲戰況如何了。 OK 啦，咁今個禮拜就喺阿東山大法好同埋六連霸真正六連霸中結束啦。咁下兩個禮拜再見，拜拜。